名人永远是年轻，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，他不怕风吹雨打，他不怕天寒地冻，他不摇也不动，永远挺立在山冬夏常青，他不怕风吹雨打，他不怕天寒地冻，他不摇也不动，永远挺立在山里，革命人永远是年轻，大松树冬夏常青，他不怕风吹雨打，他不怕天寒地冻，他不摇也不动，永远挺立在山顶。冬夏常青，他不怕风吹雨打，他不怕天寒地冻，他不摇也不动，永远挺立在山林，他不摇